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92.3，周一到周日2点晚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 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跟老友记学美语的课堂，欢迎是我们的嘉宾 Henry 老师。 Hello everyone, Hello 晶晶老师，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第三季跟老友记学美语的第二节课的课堂了。还是我们的美语发音教练 Henry 老师带您是纵观美国文化，精心打造地道的发音。我们的这本教材呢，在各大网站都有销售的，大家可以去自行购买。节目呢是在每周四的中午2点直播，有我们的学习答疑互动纠音环节。当然在这个手机 APP 蜻蜓 FM 喜马拉雅电台还有网易云音乐都可以同步更新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找来收听。今天呢是我们的第二讲了，有教材的同学呢可以翻到书上的第13页。今天我们的学习要点当中呢，在发音方面我们要去学习 L 的发音，一定要学会舌尖顶上颚。这是我们以前在金牌音标当中专门学习过的知识点，但是有些同学掌握的不太好。所以在老友记的课程当中，我们还要跟着 Henry 老师继续的来夯实一下我们学习的一些发音的技巧。 对，这很正常，就是你学一个音，然后过一段时间需要回去再复习复习，需要再磨练磨练，这Totally normal, no problem. 在我们的课堂纠音的环节中呢，我们发现了很多地方同学们掌握的还不太好，所以我们还要不厌其烦的进行再练习。希望大家每一个收听节目的同学都能够完美的掌握到这个发音，你的学习就有收获，你的时间也没有浪费。好，我们首先呢来进行今天的课堂答疑环节了哈，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有趣的问题。第一个呢来自泽芒 Maggie。他说呢，关于邮件措辞，哎，这是一些很实用的问题，想要向老师请教了。第一，在给领导写邮件的时候，如果需要得到批准，我应该怎么用英文表达呢 ？OK， 能不能说 Please your approval？ 不行，这个不行。 或者是 May you please give me your approval？OK，、 okay, 这个还好一些，可是我们先从第一个说 ，OK， please your approval， 这个不是一句话，这只是一个主语 ，OK， 然后前面加了 please， 这只是说你的授权没了 ，OK， 所以第二句呢 ，May you please give me your approval， 这个 OK， 当然，这个用法呢有一个更好的，我可以给你提供， 好， 就是你说一件事儿的时候，你在说事儿 ，OK， 而不是你跟我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这个句子呢不用用 you 或者 me， OK， 我们可以用 it， 然后这个万能的 it 就代表这事儿， OK， 所以比如我们可以问 can you approve it 就可以了，你不用 you give me 什么东西，我不需要你给我的什么东西，因为我们在工作，我们在做事儿，所以我就会说 can you approve it， can yougive your approval to it， 这就有点多了，所以一般就会说 can you approve it 就可以了。 那么您用到的这个 approve、是它的一个动词形式。 对，这里 approval 的这个名词的用法呢，它也有别的意思，就是比如认可谁， 就是比如一个就是爸你得认可我是怎么样，就有点所以你第二句呢 May you please give me your approval、这句话就听起来会有点怪怪的，因为它也可以被理解为那种意思，就是你请你能不能给我你的认可，有点这种感觉、 oh. 对，可是认不认可一般是你赢得的，而不是一个别人能给的，哪怕你说的多客气所以就这句话呢，就是就一听到呢就感觉有点怪怪的。 所以说老师就给了我们一个比较标准的说法、在公事公办的过程中呢，就不需要再出现你和我这样的一些私人化的词语了。 对，这个 you give me 的这个就有点 unnecessary 啊，这是多余的。 嗯， 因为我们在汉语当中通常都会说您给予我批准、我们会这么说、所以您看这就是文化的差别、而英文中并没有这样的对象感、 对，我们就尽量想要把那个就是 事情办了 推掉，对、然后重点看事儿，就是 can you approve it can you approve this、就一般就是这么说的。 对，办事情的时候呢有较少的人情味在里面。 对、 好，所以 can you approve it approveit 或者 approve this 或者对，就是一般就是这么说， 就说您可以批准这件事情吗、 对， 好， 对， 那邮件当中如果说需要请别人做某事儿，我觉得比较客气的说法是 could you、但是曾经有同事纠正我说只能用 can you、那请问哪种用法正确呢？ 用 can you 比较好。 OK、那没有什么对错的， could you 确实是比较客气的，可是客气到没人会用。一般同事之间的关系都会比较好，然后认识的人都，所以就很少会用 could you 这样说，有点太客气了，有点像就是突然间就是你生气了，然后你就保持特别冷静的那种冷战的生气，然后突然间 could you 感觉有点奇怪，一般都是用 can you。那不是说明科举是错的，而就是很少用。 原来要用的多的竟然是 can you。 对 那要是平时生活中呢，就是 都是用 can you can you。 如果比如我需要打听一个客户的对我们公司的一些什么想法，类似这种情况沟通，也许我们还可以用 could you。可是连那种情况我们也想要避免，因为想要让客户知道我们是一个比较亲密的关系，我们就不会太客气。 好的， 对， 解决了。来，第二个问题来自 Cheryl。 Cheryl， 他说老师，像英文名字哈，珍妮这个字啊，名字啊，好像有很多种拼法。您比如说像 J-A-N-E。 J-E-N-N-Y。 Jenny。 对 ,J-E-N-N-I-E。 Jenny。还有那个怎么读 ？J-E-A-N-E， Jean， Jean， 还有呢 ，Jennifer， 然后 Jennifer 带一个 N， 带 Jennifer 带两个 N， 是吧？ 对，这些都是翻译成汉语当中的珍妮。那么老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英名挺有趣的。 首先，这里你写的六个名字呢，有三个是不一样的。OK， 有一个 Jennifer 是主要的。OK， 然后后面呢有一个 Jane。然后还有一个 Jean，OK，、okay, 这三个不同的名字 ，Jane 跟 Jean 呢，跟 Jennifer 这三个名字是不一样的。 来，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哈，第一个和第四个以及第六个，这是三个不同的名字。 对对，这三个不同的名字，那为什么中文都叫这是什么？ 珍妮？ 珍妮啊，我不知道。OK， 他只是翻译哈，翻译的谐音。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中文会用这个方式，可是我可以给你解释什么拼写的为什么是这样。所以首先这三个名字呢是不同的名字，拼写肯定是不一样的。可是你提的第二、第三、第五，然后第六，他们都是一个类型的，就是 Jennifer。OK， 那个英文的拼写呢是大概200年前才终于系统化，有对错，可是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就是你靠声音然后你就把它拼出来而已，你多了一个 N， 你多一个 T， 你多一个 S， 没人管，反正能看懂，你这个字拼你用一个 C， 你用个 K， 你用个 Q 都行，因为他们都发科都 OK， 所以你会见到名字呢就是写的多了一个 N 少了一个 N 等等，可是现在呢一般系统化的就是 Jennifer 两个 N 的这个，然后它变成一个怎么说一个外号的时候呢，就变成 Jenny， 然后 Jenny 你用一个 Y， 你用一个 IE 也都行，这两种发音方式是都有的，而是一致的，这是可选的。 所以就是一个外号而已， you know， 小名的这个写法而已。 哦、小名儿。 嗯 哦，所以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来，我们看看第一个单词 Jane， 嗯哼， 它是一个单独的英文名， 对 ，Jane。 第四个单词， Jean，Jeane， 对， 它是一个单独的英文名， 对，对。 好，那么余下这四个 ，Jenny，Jenny，Jennifer，Jennifer， 对， 全是一个单词的一种派生出来的小名儿， 对，对， 是吧 ？Jennifer 是the full name， 是正常的一个拼写的方式， 对。对，然后那个 Jennifer 是整个名字，这个名字就是这样的。然后那个他的缩小的这个方式，他的小名就是 Jenny。 对， 嗯嗯， 你比如说，如果你叫 Tom， 嗯哼， 有小名吗？ 其实 Tom 是 Thomas 的小名。 哦，是 Thomas 的小名。 对，然后是那个 William 的小名是 Bob。 你这例子举的 Robert 吧 ，Robert 的小名是 Bob。William 的小名是 Will。 对吗？我就觉得这突然间跑远了。 Well,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William 的小名是 Will。 Will 对。 Will 对。 这才是一个正常的。 对， 你这 ，Sorry， I don't know， 我突然间， 我也怎么能叫 Bob 呢？ Think, 那 Bob 是什么的小名？ Robert。 Robert。 嗯 ，Robert 的小名是 Bob。 叫 Bob、 嗯。对， 这个是正常的。 这个还稍微好一点，对，没刚刚那个。I don't know， my brain's not very good today 。 哎呀，真好笑、啊。老师给大家开个玩笑， 我觉得 你自己都没有搞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幽默感比较奇怪 ，I know it's weird. Yeah, sorry. I have a weird sense of humor. 我昨天还在给我学生解释是我自己的笑点的问题。 我现在把头转过来，我不能看汉俊老师的脸了。现在我把稿拿到这头来哈，看着直播间，我来说第三个问题。 哎，我们有学生找出来 ，William 其实也有另一个小名是 Bill。OK， 这个确实是有的，我看到他们已经提出来了。 哦、嗯，这个是可以的。 对，这个是有的。嗯 ，William 有一个小名叫 Bill。 Bill， 那 Bill 是不是也是比如说 Billy 呢 ？Billy 这是跟 Bill 有关系吗？ 英文经常，你知道中文呢，我们重复一个你的名字里面的一个字，重复两次，就它就变就稍微可爱化了，就可爱了一点了、哦，对吧？那英文结尾加一个一，就变可爱了，或者 you know， 所以就是也许我们会说什么比如小什么小谁小加一个小，对吧？那英文也是就加一个一的音，所以 Billy 就听起来像小、哦、小 B。Billy 怎么说？比尔， 小比尔， 小比尔啊，对，所以 Bill， 然后 Billy 就是比尔跟小比尔的这个感觉，就这样说对吧？我是不是又说错什么了？ 哎，这个笑点要过不去了。 哦，行 ，OK， 那您开心就好。I'm glad that made you happy， 我觉得挺搞笑的。 一下发生了什么、啊？发生了什么？我是在跟Andy老师主持节目吗？好了，第三个问题来自Cindy曾哈，请问啊，下一个有一个俚语表达啊，叫做 my old stomping grounds， stomping s t o m p i n g grounds、 嗯、grounds 地哈、啊、土地，哎、嗯，我知道这个短语一般是用复数形式哈、啊， 对， 像 everyone has stomping grounds more or less， 对。 但是我看有个老师说 New York is my old stomping grounds、 嗯哼， 他说因为是多个地点，不用单数 ground、 嗯哼， 这样我们先来问老师这个短语是什么意思。 OK， stomping ground， stomp 呢就是你用脚特别用力的踩着地。 OK， 那 stomping grounds 呢就是这个地就是我踩来踩去的，它就字面是这个意思。然后这个 stomping grounds 呢就是我在这里花了不少的时间、 哦、 然后它一般也可以代表就是以前在这边住过或者在这边长大的都有可能是你的 stomping grounds。 哦、 嗯，可是就是你跑来跑去， 就是字面上意思看呢，是一种被踩来踩去的一片土地。 对， 那你想一个人经常在这踩来踩去，据说200年前是大家指那个牛和马呀聚集的一个场地、 啊，对， 是吧？所以赶集做买卖啊，或者是朋友们呢、啊，就在这个地方谈天说地。 嗯， 所以你想，土地被牛马的蹄子踩得结结实实的，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这是一个啊，大家常来常往的一个好去处。 哦、wow, OK, well, I never thought about it that way. 这好有意思。 但是他的意思也就是说。说你怎么样？你很 你喜欢的，你熟悉的地方， 你熟悉你了解的地方，你经常在这边跑来跑去的。 哎，好，他说我的老的 stomping grounds， 就是一个 my old stomping grounds， 对，我特别喜欢去的常来常往的好去处， 对，或者我特别了解的一个地方也可以。 比如说你每天都要去一个咖啡店，对吧？是吧？你每天你三年来每天都要去咖啡店，这个地方就有点算你的。 Stomping grounds 是吧？ 它可能会比一个咖啡店更 大一点， 意义更大一点。对对，可能会需要个城市的哪一区吧？大概 一个区域。 对，一个区域，比如我住那个 I don't know whatever 区，然后这是我的 stomping grounds，这是我地盘儿， 地盘儿 ，这个好， 这个好，这个好，我熟悉的地方，又是我天天都在待在这儿的地方，地盘了。好了，那现在问题来了，到底用单数还是复数啊 ？OK， 好，这个老师好像搞错了。OK，New York is my old stomping ground。OK， 它一般不会加一个 s。New York is my old stomping grounds。 所以这个词的本来的短语是 stomping ground。 确实是这样的。对，那如果你说一个地方呢，后面的这个也会随着前面的这个纠正一下 ，grounds 会变成单数的 stomping ground。 就是说它可以变成 grounds 是吗？ 这最好不要。New York is my old stomping ground， 一般是单数的。 单数的，因为地盘的一个地方嘛。 对，如果把它变成 grounds， 我个人会感觉怪怪的。 那您看前面那句话 ，everyone has stomping grounds more or less。 对，这个没问题。 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自己的熟悉的地盘。 对，那它一般都是复数的。可是如果你说纽约，那纽约是一个地方 ，New York is，后面的这边它就会跟着就变成单数了。 就是说可以用单数，也可以用复数。 对，可是你要看前面的这个主语 到底是单数还是复数。 嗯哼，对。 其实这个问题还有趣哈。 Yeah， 这个问题问得好，然后 跟着学了个俚语。 Yeah， 哎，我就只能靠感觉，就是我自己的语感。我刚说的这句话，就是加了 s， 然后去了 s， 然后感觉加了 s 的这个怪怪的。对，所以我就只能靠语感给你讲。But yeah， we would definitely not have the s。 好，谢谢老师。我们的课堂答疑环节通常是15到16分钟。现在我们进入到第二个。主要的环节就是老友记的课堂情景的讲解。同学们有书可以翻到对书里的第13页。今天这个场景呢是大家一起在看电视的时候在客厅里啊。前部分呢是 Chandler 最近呢在戒烟。 对。 戒烟的人呢可能就是脾气有点不太好。 Yeah, it's terrible. 所以呢就说东说西的。好，然后第二个部分呢。 谁都需要咬一口那种感觉。嘴巴痒嘛。 然后第二个环节呢就是菲比啊宣布自己得到了一个汽水公司的一个7000块钱的赔偿。 对。 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他有一天在喝汽水的时候。 对。 一打开又发现这汽水可乐的这个罐里啊。不一定是可乐哈，反正这个汽水的罐里，易拉罐里，有一截手指，拇指。 对，有一个人的拇指。 有一个人的拇指，就觉得挺惊悚的。 对啊，很恐怖啊，然后就跟公司说了，然后公司就给你赔偿。 赔偿了，就菲比觉得为什么自己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对。 好，这就是今天的情景，一起来学习。 Your lamb chop. How old is that sock? If I had a sock in my hand for 30 years, I'd be talking too. Okay, I think it's time to change somebody's nicotine patch. Hey, where's Joey? Joey ate my last stick of gum, so I killed him. Do you think that was wrong? I think he could cross the hall. Hey. There you go. Ooh, I'm alive with pleasure now. Are you going to have the rest of that Pop Tart? Phoebs? Does anyone want the rest of this Pop Tart? Hey, I might. You know, those stupid soda people gave me $7,000 for the thumb. Oh, are you kidding? My God. And on my way over here, I stepped in gum. What is up with the universe? 好，这个是新情景我们来看看哈。Chandler 一开始他就说 ，OK， 他们正好在看电视，然后在看播放的这个节目呢，叫 Lamb Chop，OK，Lamb Chop， 对 ，Lamb Chop， 小羊排， 对，对， 是吧？ 你对，然后是一个 ，It's an old lady，OK，and、okay? she's got a sock puppet on her hand，and it looks like a little lamb。 好，来来帮忙翻译。 哇塞，说是一个一个女是一个女人哈、啊，她手里手上戴着那个袜子。 对，然后是一个是一个小娃娃，就被设计成一个小娃娃了。这个英文叫 sock puppet， 叫 sock puppet， 就是就是袜 袜 子娃娃， 袜套娃娃。 对。然后那个他设计的成就是他你可以自己就是加眼睛啊什么这种，我们经常会跟孩子玩这些，这是给孩子节目。然后他是一个小羊，然后他的名字叫 Lamb Chop、 哦、 然后现在我突然间觉得这个名字取得有一点有挺 it's like black humor you know? 黑色幽默呀、 啊、有一点，对啊，他就是个羊，然后他的名字叫 Lamb Chop， Lamb Chop 就是羊肉， 羊肉羊排、 羊排、嗯、 羊排 对 小羊排、 嗯、所以就是 Chandler 正在看这个 Kids Show Lamb Chop， 这是一个儿童节目叫做 Lamb Chop， 对对，而且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好几年好几年。 好， 他就说哦 Lamb Chop， 大家注意 Chandler 此时此刻是看什么都不太爽的， 都不爽、啊、 所以他就是怎么说话呢， 连这一只小可爱的袜子羊他都看不起，他说 Ooh, lamb chop， 他就说嗯小羊排， 他说 How old is that sock， 这只袜子到底有多旧了，到底有多大年纪了。 If I had a sock on my hand for 30 years it'd be talking to， 要是我的手上也能戴着袜子戴上个三十年， Had a sock on my handFor 30 years、 嗯、 戴袜子戴三十年了， It'd be talking to， It'd be talking to， 他也会开始说话了。 对， 他就是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Well、首先就是这个电视剧已经很长时间了，这个节目，然后就是用手在那边讲话呀，对吧，那个 puppet， 然后他就在说如果我手上也戴了一个东西戴了三十年，他也会突然间有一天醒过来，然后可以开始说话，然后就是在损这个电影这个节目嘛，就这样。 哦行吧哈、啊、就当成他的一种日常的是聊天吧。 对啊，那就这又怎样，这就是个 sock puppet 而已啊，我也可以这样，就有一点反正谁都嫌弃。 没话找话说， 对， 没话找话说。 嘴巴痒嘛，嘴巴痒。 是 ,Ross 就说。 他就说 ,OK。I think it's time to change somebody's nicotine patch. 好，我想现在已经是时间来给某人换那个尼古丁的贴片了。 对。 啊、Nicotine, 就 是咱们就是烟草当中含有的这个尼古丁。 啊对、嗯。 Patch 是一个补丁，一个补片。 对，就直接贴上去，然后你就可以。 戒烟吗？ 嗯，它就是你不会你那个尼古丁就能进入到你的 血液里 。对，然后你就可以不抽烟了。 啊，那还是在变相的摄取尼古丁了。 对，嗯，因为你第一有习惯就是抽烟，第二呢你依赖着这个尼古丁，所以这个尼古丁的 patch 呢它就只能帮那一部分的，就是上瘾的那部分，然后你就尽量把这个习惯就是想要手里拿着一根烟的习惯戒了。 哦， 所以就是你同时， 它是一种替补的方式， 对， 戒烟的替补的疗法， 对，对， 是吧？叫尼古丁 patch，、 嗯、 尼古丁片 ，nicotine patch，、 哎、 对，就贴上去， 是时候 有点像膏药一样， 哎，就像膏药嘛，哈，贴上去以后呢，你身体还可以继续吸收尼古丁，但是你就不用再用去抽那个动作了，你可以戒掉抽烟的动作， 对、嗯， 因为这集当中 Chandler 在吸烟嘛，大家都觉得他这个习惯不太好， 嗯嗯， 啊，是时候给某人换片了， 嗯哼， 就是这个意思哈、啊，来看今天第一句连读 ，OK。这一句是 I think it's OK think 跟 it's 这一段我们得连读 I think it's OK time 大家多注意，我们这里有一个双元音 OK、下周我们学生打卡的时候呢，应该会有一半的学生都发成 time OK 然后到时候我会非常的失望，因为我现在会跟你说什么 I can see the future， 我们都能看到未来了， 我能看到未来，因为我现在就跟你说这个发音是错的，你再用一个 I 的音你就会发错 OK 你要发成他一，然后从他滑到一，他一，你发完一个特别饱满的一后你的嘴唇才能合上，这个前后的顺序是非常重要的，他一嗯time 你可以听到 I 的滑动，你可以听到一个饱满的 E， 你的嘴唇再合上 time， 如果你没有好好的乖乖的走流程，你肯定就会发成 t， Tom， 然后对方会听成 TOM 这个人的名字，然后就困惑了。 好的、 okay? 我们一定要有耐心把基础练好。 对，要慢慢的练。 时间这个单词它的读音是 Time Time Time Time、 Time Time 对，然后你要慢慢的把这个动作都练出来。如果你急，你加速，然后你没有练这些细节呢，你就练错了，然后就变成坏习惯。OK， 好，不要养成坏习惯。 Take it slowly，、yeah. 一定要慢慢来养成好习惯。好，那这句话怎么一起来读呢 ？I think it's time to change。OK， I think it's time to change。 对，这个 to 我们弱读为 t， 然后大家注意 change 有一个双元音。OK， a a 对 a a。 OK， 别发成 change， 是 change a change change。 我们哪节课也要做一个双元音的一个讲解哈 yeah, ？Probably time、 yeah. change 对了， 这就是你能发的跟老外一样饱满， yeah. 或者是你有中式口音的关键点所在。 嗯， 别看是时候改变了这句话这么简单，但是要读好不容易。好，老师再来读两遍。 I think it's time to change. I think it's time to change. 好。这句话就过了。 嗯哼， 啊 ，Monica 这个时候就推门进来了。 对，他就走进来，然后说 ：“Hey, where's Joey? Joey 去哪儿了呢？” 嗯 ，Chandler 就转头说 ：“Joey ate my last stick of gum。” 啊 ，Joey 呢吃掉了我的最后一片口香糖。 So I killed him。 所以呢，我就杀了他。这个 Chandler 也是，这 Chandler 也是。 特别，然后我想要再强调说一个点，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英文会经常用 a stick of gum， 可是就是代表就是特别小的一件事儿，我们经常会说 a stick of gum， OK， 所以这个你不要觉得就是 Chandler 就瞎编了一个，其实很多人就是这种情况就会用一片口香糖，我们有时候会说，比如他抠门，抠的连一片口香糖都不会给你的。He won't even give you a stick of gum. 就说到口香糖的时候，一片一小片口香糖， 对， 都这么说。 他有这个比喻，就是代表特别小一件事儿，特别小的一个， 特别鸡毛蒜皮的一件事儿。 对对，或者就是小事儿，也可以代表 无足重轻的小事儿。 对对，所以他就说，所以就简单就说，因为就是。一件特别小的事儿，我就把 Joey 给杀了。 哦，所以既可以理解为是最后一片口香糖， 对， 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件特别小的琐碎的无足重轻的事情。 嗯、对，对他，然后他应该是就是想推这第二个意思， 哦、 就是我现在呢谁都想杀我心情不好。 哦、然后他就说， 对，Do you think that was wrong？ 你觉得这样不对吗？ 你觉得这样是错的吗？ 有什么不对吗？ Yeah, Chandler. 因为你想这戒烟的人确实我们也不知道啊， 对啊， 戒烟是不是一种很难受的过程？ 还挺难受的， 是难受的过程。 Yeah, it's pretty bad, yeah. 好，所以你看哈，心情焦躁嘛。 Yeah. 这个时候 Rachel 就说， 他就回答 Monica 说 ，I think he's across the hall. Across the hall. 嗯 啊，就是说在什么，在走廊 hall 的对面。 对，挺有意思的。这中文好像没有这个说法。 哎，没有，在什么对面？ 对， 他们的公寓不就是中间一道走廊吗？ 对，中间一道走廊，然后门对门差不多。 嗯， 对吧？ 啊， 所以这英文我们就会说 across the hall， 就是在对面。 对， 在走廊对面。 对，所以就是在他们家，就是这个意思。可是他们家在哪呢？在走廊对面，英文就会说走廊对面。 好， 嗯， 尤其是今天这个关键词是我们的语言的重点， 嗯， 就是这个走廊， 对，走廊 hall， 好，它的重点在于 l 音， 嗯，舌尖一定要顶上颚， 舌尖顶上颚， 嗯哼 ，hall， 这个字很多的学生都喜欢用嘴唇，可是不应该 ，OK， 大家就是发一个哈，哈哈笑的哈哈 ，OK， 然后持续这个 r 的音，哈。然后舌尖顶上颚 ，hall， 然后这个 l 是靠舌尖的动作而已，不要撅嘴唇，不要动嘴唇，不要，都不要。OK， yeah。 上颚是哪儿？大家知道吗？ 就是你的牙齿，上牙齿的齿根部位 ，Yeah， 和你那个软软的有肉连接的地方 ，Yeah，Yeah， 其实任何地方都行，只别 平放着， 对，就是 舌头别平放着， 就往上顶上去任何一个东西， 但要接触到上面的一个地方， 对对，上面的一个地方就够了。 接触到那个地方，先呢发啊哈哈哈笑的哈的音， 嗯哈， 然后在发这个音的过程中，慢慢的把舌尖顶上去， 对， 好， 好， 好， 对，然后这个发音就完美了。嗯，如果你动嘴唇，你就会导致一个呜的音，那呜跟呜啊，是有区别的，还挺大的，所以好。如果你没有顶舌尖而用一个嘴唇的动作呢，它就变成 how， 然后你就说了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 how how 这个字的发音。 当你在读这个音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你的嘴巴变形了，已经嘟起来了，撅起来了，变成 how， 或者是别的了， how 肯定是错的。 How, 对，然后还有一个点啊，就是我们学生练有好几个不同的阶段，应该会碰到这个阶段，就是你顶了舌尖，可是你也动了嘴唇。OK， 那这个就有点可惜。OK， 因为问题是这样的，你的嘴唇是比较靠外，然后你的舌头比较靠里，所以你的嘴唇的动作呢会盖住你的这个舌头的动作。如果你有顶舌尖，可是你也嘟嘴了，那这个音质上呢等于你没有动舌尖。 哎呦， 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就是大家要特别关注嘴唇的动作。OK， 就是说嘴唇不要动，只动舌尖。 对，如果你两个都动呢， 就白动了， 那就白动了舌尖，因为只能听到嘴唇的动作，因为它比较靠外。 新老同学，我们都要一起来巩固这个知识点，这个非常重要。 Yes， 不仅仅只是 how 这个单词这么读，凡是在单词中有出现 L 音的，这都是它的一个标准的读法。 我们前几句已经出了好几次 old 这个字， killed 这个字都是带 L 的音，然后都不应该动嘴唇的。 毫不夸张地说，这个音值得大家一生去练习。好，来，这个句子怎么读？ 好，这里呢又来了一个 I think， 然后 I think 跟 he 呢会连读，变成 I think he's， I think he's， z 跟 across 也要连读， he's across， I think he's across the hall， I think he's across the hall，I think he's across the hall。 好，就是这么读。 Yeah， 我想他在那个hall 的对面。 对，我们有学生说对门。 对门？ 有这说法。 对面，对门。 对门。 对门。但是你要把hall翻译出来啊。 Yeah， 走廊的对面。 对啊，就很别扭这样翻译。 反正是对面了，cross 就是对面的意思。 对。 马尼卡说谢谢。 Thanks， 然后就走了。 嗯， 我也不太知道他。Anyway， 这里Ross 就给 Chandler 贴好了， 贴好了那贴片了， 他的这个贴片，他就说 There you go， 又来了这个常用的短语。There you go， There you go， 一定要学会哦，生活中可是天天用的。 对，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什么事儿做好了， 对， 弄妥了， 成了，搞定了， 搞定了， 我们就说 there you go，there you go，本来是 there you go， 那 you 呢，我们就弱读为 yeah， 就 OK 了，there you go，there you go，OK， 然后大家要注意我们的韵语调，我们的重音是 there you go。 There you go。 他做完的那个动作就说 There you go。 There you go。 第二，我们的第一段是 there， 大家要注意，它是有一个滑动，一个 a 滑到 r， 所以别发的太钝，就嘚嘚这样。There， 哒哒，可以感觉到有两段 there 有个滑动。OK， there you 我们弱读为 ya。There you。There ya， 非常连贯的感觉。 不要读成一个音，一定是 there。 对 ，there 是两个音。 对，把它分成两段会比较饱满一点的滑动。然后 go 也是分成两段 ，go， 别发成 go， 别发成 go。OK， 这中文的这个发音方式就会听起来比较不自然。OK， 哪怕是小小的短句，老师都有给大家提醒，要注意避免哪些误区。对很多同学，老同学来说，耳朵都听起茧子了，但实际上还是要听，还是要练习。好，下一句话。 OK， 下一句话是Chandler 特别讽刺，你看别人对他多好啊，对吧？对他那么好，然后他就 Ooh， I'm alive with pleasure now。 我现在又活着了哈，活着又重拾快乐的生活了。 对, 对 ，alive with 活下来了、嗯、，with pleasure 对 快乐乐趣了。 对， 等于他那个贴片一贴上身以后，嗯，他又活过来了。 对对。然后非常讽刺的一个语音语调，他的这个语气呢，就是说反话。OK， 那要反什么呢？ 就是啊、哦，多爽啊，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哦、 其实 就是比抽烟爽多了，对吧？并没有， 并没有， 并没有。对，所以你可以听他说 ，Ooh， I'm alive with pleasure now。他的这个 now 应该加了一个重音。 嗯， 对，就哦，现在这就爽了。可是其实他意思就不爽。Okay. 好，那这句话怎么读呢 ？OK，I'm 跟 a 要连读 ，I'm alive。alive 的这个v 跟后面的 w 的音呢要连发，这个可能会对有一些学生有点难度，因为这个 v 的音呢下唇要碰上齿，导致一个摩擦音 alive， 然后从这个 v 我们嘴唇就推往前推嘟起来 v， 有一个 w w 的音，这两个音都得发 ，OK， 不能省 alive with。OK， 然后后面呢 ？Pleasure now 就没有什么变化。I'm alive with pleasure now。注意这个 live with 的这一段。OK，live with。 哦、oh, ，是 alive with。 嗯哼，连发过去，一口气连读。 Alive with。 Alive with。 Alive with。 对 ，alive with。 Alive with。 Yeah， 很多的学生就会想要特别就是官方的咬得很清楚 ，alive with 这样，然后就会说话比较慢，然后比较别扭，你就连发过去 ，alive with。 Alive with，、 嗯、 alive with， with， 嗯， 这是一个练习的重点， 嗯嗯， 句子还比较简单，是吧 ？Yeah, it's pretty simple。 好，然后呢，重音在 now。 嗯 ，I'm alive with pleasure now、啊。Alive 也可以加、就 是、啊，又活过来了。 哎呀，又活过来 了，活过来了， 啊、真好， 真好。好 ，Ross 就继续说了哈， 他就不理他了 ，Ross 就不理 Chandler， 他就看着 Phoebe 在那边。吃那个， 他有点目光呆呆的，就拿着一个小饼干吧，嗯、在手里啊，在想事情，好像 对 Ross 想要吃，这个很正常，就说 Are you gonna finish that？ 就是你这个吃完吗？ 你吃完吗？不吃吃不完 给 我、 啊，我对啊，就是、 吃不完我给你帮你吃啊。 我大学跟高中，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 ，It's my favorite thing to say。然后他就是也是一样的。Right? 他就说 Hey Phoebs, you gonna have the rest of that Pop-Tart? 啊、你要把剩下的那个 Pop-Tart, 那个小饼干吃完吗、 嗯嗯、 就问别人说你要不要吃啊、这个你要吃吗、 就是你打算吃完吗你打算要扔吗这是你什么计划你怎么想的 潜台词是什么呀、就是说不要给我不吃给我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不吃给我好不好 不吃给我 不吃给我 对 Phoebs, 吃不吃啊 吃啊 Phoebe 说 他就说他就还在发呆，然后就有点像没听见，然后突然间醒过来，然后就问 ，Does anyone want the rest of this pop tart？ 有人要吃剩下的饼干吗？其实就是他的那句话嘛。 对对，其实他就根本没听见， 但是他又听见了。 对，然后没有 完全是一样的句子。 对，没有，应该就是他没听见， 他在发呆， 然后正好醒过来的时候也不想吃了、嗯。 他在想他自己的事情。 嗯， 啊、 对。 好 ，Ross 马上就说 ，Ross 就。说 ，Hey, I might. 我可能想要哦，我可能想。 Yeah, it's cute. 然后Phoebe 就说 ，Phoebe 就 sorry. You know those stupid soda people gave me $7,000 for the thumb. 哎，你知道吗？就是那些 stupid 对， 那些苏打水的那个公司吧，那些人， 嗯 啊，他们给了我$7,000， 嗯， 当做这个 thumb， 对， thumb， 对， 拇指事件的。赔偿金， 嗯， 赔7000块， 英文就简单了 ，for the thumb 就得了 ，OK， 大家知道他不可能是，卖了这一个大拇指，那肯定是类似就是一个赔偿，哎、 一个赔偿 ，for the thumb， 对，然后大家就觉得哇塞，真好 ，this is great luck， you're kidding，oh my god， 真 走运，大家都说， 对吧？ 开玩笑吧， 啊、 天哪，真是太有运气了， yeah, 太好了， 对啊，然后 Phoebe 呢，就。他这一集是我们第一季的第三集， 是 我们就是编剧们需要解释 Phoebe 的逻辑思维是不一样的。 嗯， 你看他这个语气，他说 "And on my way over here, I stepped in gum," right？ 他就是不爽，他不喜欢， 他不要有这个钱，他觉得是不应该的。然后说我走过来的路上还 stepped in gum， 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 口香糖的 小的问题，对， 用法了吧。 然后这个抱怨这事儿呢很正常， 就是我踩到口香糖了， 对。然后他就说 What is up with the universe， 这个世界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哈， 对， 世界到底怎么了， 对，就是我怎么突然间就是这么 接二连三的遇到 terrible luck， 就是 遇到这种不好的运气， 对， 坏事情了。 对，他觉得这些都是不好的运气， 大家觉得赔偿7000元 多 好 啊，对啊，可是他不这么觉得， 他不这么认为，他的想法跟正常人是相反的。 Yeah， it's very different， 很不同。所以这是最后一句连读。 所以他说的是字面上的意思是我们这个宇宙宇宙 或者是世界， 对，到底怎么了 ？OK， 所以他就说 ，What is up with the universe？ 那这里 what 的特，他用了一个省略，他说 what，OK， 就这样，特的音省略了，导致一个干脆的停顿。Is 跟 up 它连读 ，is up， 那 up 结尾呢，嘴唇合上，导致一个干脆的停顿。What is up？What is up？ 所以前三个音节就有两个干脆的停顿。OK，What is up with？ 那你的嘴唇合上 ，up 导致一个停顿 ，up 接着发窝呢，会有一点爆破 ，up with， 有一点 put 的这个音 ，up with。OK， 然后 with 的这个 th 的音跟 the 的这个 th 的音，我们就发一个 the 就够了 ，up with the。Up with the, OK? 不用重复两个 with the, 这样累死你了 OK? Up with the universe, 就没有变化，很正常的说。What is up with the universe? What is up with the universe? 您看本来这个 what is 是可以这么连读的。 对，可是他故意想要就是强调就是到底发生什么了。所以这个重音然后这个停顿呢就是更强势一点 What is up with the universe？ 好，这就是今天我们学习的全部的情景了哈。 Yay！ 我们请 Henry 老师来给我们做一下五句话的连读示范。 好，第一句 I think it's time to change I think it's time to change。 第二句I think he's across the hall. I think he's across the hall. 第三句 There you go. There you go. 第四句 I'm alive with pleasure now. I'm alive with pleasure now. 最后一句 What is up withThe universe. What is up with the universe? 大家看我们第三季的一开始都是为大家选取的很简单的句子。然后呢我们也在反复的还让大家去精炼一下这个发音。今天的这个关键点在于 L。一定要学会舌尖顶上颚。 对。 一定要顶。如果不顶它就是错的。 Yeah, 然后这种错误是容易导致误解的。Yeah. 而且你以后啊，你现在不练好，你以后的肌肉不一定能回得来。 Yeah, exactly. Yeah. 是吧？要越早练习越好。 Yeah. 好了，接下来我们把今天的情景再听一遍，然后回来以后就进行课堂纠音了。 Dear lamb chop, how old is that sock? If I had a sock in my hand for 30 years, I'd be talking too. Okay, I think it's time to change somebody's nicotine patch. Where's Joey? Joey ate my last stick of gum, so I killed him. Do you think that was wrong? Thinking across the hall. Hey. There you go. Ooh, I'm alive with pleasure now. Are you going to have the rest of that Pop-Tart? Phoebs? Does anyone want the rest of this Pop-Tart? Hey, I might. Soda people gave me $7,000 for the thumb. Oh, are you kidding? My God. And on my way over here, I stepped in gum. What is up with the universe? 好，今天的情景就是这样了，大家下来以后可以好好的消化吸收。还有哪些点自己觉得很好的可以记在笔记上，同时也可以用起来。我们来开始检查上次的连读，也是五个非常短的句子。 Yeah, 上次我们有五句话，第一句是 The laundry is done. 衣服洗完了。 Show me. 让我看看。 All right. 好的。 It could happen to anyone. 可能会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 I can't live on my own. 我完全不能自己独立生活。 嗯， 我们总是鼓励大家一定要踊跃的参与练习，知道自己发现自己的问题所在。April. The boundary is down. Okay. 注意这个 N 的音，不要用 on, on. 我现在还能听见 down, on 的音，这是一个后鼻音。Okay. Burial. The laundry is done. Lawn 的这个 all 就有点多了，放松 la a a a 就可以了。 Warmer. It could happen to anyone. 这个 it 的音你是更用力的送气，一这样，应该是结尾舌尖顶上颚而已，它可以非常放松的停顿。It it. 刘辉。 It could happen to anyone. It.的结尾的停顿呢没有，因为你没有顶舌尖，你发的是 it could OK 很不一样， 注意模仿。Nancy show me show 不要翘舌， OK 它是一个平舌音，你发的是 收了，应该是 show。 OK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很多人都喜欢读 show。 对，因为它拼写的是 sh， 你就联想到中文拼音的这个诗的 音，千万不是， 不是一个音， 千万不是。猫小咪。 It could happen to anyone. It could 的这个停顿呢你要顶舌尖， OK、it 小屋鸟巢。 And she show me the way. Show me. OK、OK show 别发成 show。 OK show O 的音跟 A 五嘴巴大小区别很大。 Viola Liu. A laundry stuff. OK long 的这个 N 没有听到你顶舌尖，你用的是一个后鼻音 long、 程细菌。 All right. All 还是听到你嘴唇撅了一点，别发成 ow ow 的音。 All right. All right 也把今天这个 O 学练上。 对 啊，要把这个 L 音连上。 Penny. It could happen to anyone. To anyone 这个 to 的音没发，你发的是 t OK to 放松让它出来。 一年。 Show me. Show 不是 show， 中文的 O 这个音是没有任何滑动的，英文是 OK 嘴巴张开再嘟嘴。 我们下一次恐怕要找一个 SH 音。 Sure. 是吧 Yeah probably Yeah. Joy. It could happen to anyone. OK, to anyone, 别发成 to, 别动嘴唇， OK, 就弱读为 to. Tea flower. The laundry is done. Laundry, 这个 e 的音没听见， OK. 对，好像有点 laundry. Laundry. 对 ,n 好像也没怎么听见。 对 ,n 也没有，对，可是。 是吧 yeah. 要注意啊，一个音都不能少的，再多模仿，多听。Ella. All right. Alright, 这个特的音没有省略，要省略。 Cynthia. The laundry is done. Done 说得非常好。Lawn 的这个 N 的音注意不要带任何前鼻音进去。OK. 哎，对 ,Done 说得很好。 Done 说得完美。 非常好。秘书长。 Laundry is done. Show me. Alright. It can happen to anyone. 哟、读还挺多的哈。读一句。 OK. The laundry is done 的这个能再听一次吗？ 他读得非常快。 Laundry's done. Show me. 基本上听不见。 Yeah, 慢一点。OK, 你现在说的语速呢就是有点太快了，然后没有注意到细节。OK, 所以这个 dry 的这个 嘴唇的滑动要注意。OK, 你刚刚发的是 dry, 就是听不到一个滑动，因为太快了。 把那个细节充分的给老师展示一下。他能听到你的问题所在。伟伟。 The laundry is done. The 别发成 the, OK? 不要 the laundry, 是 the, 是一个摩擦音。 文静。 Lilo, the laundry is done. OK. 还唱了下歌哈。 对。这个 lawn, 嘴巴再张开大一点发这个元音 on, OK? 凡事用恒心。 Show me. Show, OK? 双元音不是 show, 嘴巴不会张开的。 Bugs Bunny. I can't live on my own. Live 这个 a 发成了 leave， 那你舌根太高了，然后这变成我不能自己一个人走，而不是我不能自己一个人生活。 哦，你变成读成那个离开那个 leave 了。 对 ，leave、嗯。对。 天平。 The laundry is done. Lawn on n 的音顶舌尖。 粉色高跟鞋。 I can even my young。 嗯。 听成 even my young 有点像哈。 I can't live on. 对 ，live on. 对，所以 live on 发成 live on， 然后 my own 它发成 my own。你的双元音要注意 of， OK。然后开头的 i 都是要有滑动的， OK。 Surely it could happen to anyone. 网，上网的网 ，one。是顶舌尖 ，OK， 这别用后鼻音。 您看，它还不是那个网的那个音。 对啊 ，anyone， 对，所以这个要注意。 凡是好多英语吧，嗯、你要是只有读成一汉语的音了，你自己就得小心了。 Yeah， it's gonna create issues， yeah， 会容易导致误解或者比较尴尬的情况都有。嗯 ，Joey 周旺 ，I can live on my own。 Can 嘴巴要张开，别发成啃。这个是嘴巴没有张开，没有任何原因出现，直接了一个科进入到一个 n 了。刚刚 can can't right 是 add 的音，嘴巴张开。 肥嘟嘟左卫门 ，the laundry's done。 the 要摩擦 ，the OK the 嘴巴张开，大家嘴巴张开，你们别害羞，大家都太害羞了。然后因为你怕犯错，结果因为你害羞，你嘴型太小，然后就而犯错了。 对 okay, 所以你们别害羞 OK 大家看那外国人说话哪一个不是嘴张得大大的 特别大特别大 要想象一下 Julia Roberts 那个嘴 Yeah 想象一下 All of you need to be Julia Roberts OK 我们都 Julia 起来 紫水晶 It could happen to anyone It 结尾的停顿呢要顶舌尖你不要用别的方式我听到你是用肚子的方式我可以听出这个音质上的区别 OK 好 然后你这样呢会很累顶舌尖比较好 ，OK。 由美 ，It could happen to anyone. It could，OK，、okay, 所以就是 it 发成了 a， 舌根要高一点。Could 你发成了 could， 你又动了嘴唇，你撅起来了，别动嘴唇。课上课的课，这个音你肯定可以发的。 好，嗯，睡莲 ，It could happen to anyone. OK，to 发成 t，OK，、okay? 弱读不要动嘴唇，然后这个 it 也放松。你的这个干脆的停顿呢现在也是在靠肚子哎哎这种的方式用舌尖哎就可以了。 Maggie, it could happen to anyone. Could happen, 这个可结尾没有一个干脆的停顿你没有顶舌尖你发成了可哈应该是 could ha, could ha. 哈啊 it could happen to anyone. 一样的问题一模一样的就是 could 要顶舌尖。 好一片云。 I can't live on my own. Can't 这个 add 的音，嘴巴张开大一点，你发成 can， 我们要 can， OK， can 是个嘴巴大小的问题。 Am all right. All 这个 l 的音，你发成了 o 了，你动嘴唇了，你变成 o all right， 那就不对了。 嗯， 好，下一位同学雪峰。 哦， 来。 It could happen to anyone. OK， 可哈也是一样的，就是要顶舌尖，导致一个干脆的停顿。可， 会情。 My laundry's done. long 好像是 laundry， 刚刚。 没错，他说的是 laundry。 对，我们需要 lawn 顶舌尖。嗯， 关键是那个 n 没到位呀、啊，听着音就不对。 别用后鼻音，这个 long 的音。OK， 你看那个 long 一听着就像汉语的音， 对， 它就不对。 对 ，ng on。 Kyo, I can't live on my own. 不错，这个 live 的 e 舌根别太高，你刚刚发成了 live on, OK, 所以是 live on. 星期八找你玩。 I can't live on my own. 不错 ，my own 这段没有动嘴唇，应该是 my own, 你要嘟嘴，导致一个滑动。 再到位一点就好了。 嗯、 More versa. Show me. OK, 你稍微大声一点别害羞 OK 悄悄地说给我看看 沙屋结尾的屋嘴唇要嘟起来 OK Tippy The laundry is done Perfect 哈、 huh, 嗯完美 加油 嗯好听 ID It could happen to anyone anyone 结尾的 N 你顶了舌尖可是你顶舌尖前 出了一点点微妙的后鼻音。OK， 除了这个小问题以外呢，都说得很好。 Being when it could happen to anyone. OK， it 的这个 t 爆破呢省略，我们不要爆出来，只要舌尖顶上颚而已。OK， it could. Angelia Xuan. Laundry's done. 声音有点小啊。 Laundry 这个 dr 的浊音没发出来，刚刚发的好像是嘴，可是不太清楚，所以不确定。 您看，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一次有哪几个问题特别不好？ We have a dr 的这个音 ，laundry 的这个 dr， we have n 音节结尾的 n laun， 然后 done 的这个 n 的音，然后我们有干脆的停顿 ，it could。OK， 这然后还有一个双元音 show， 这个呜，大家好像都发成修，用了一个中式的修改的修 ，o 跟呜，这音质差别很大。 上一周的重点就在于 dr， 一定要撅嘴。 Yeah， 你看大家撅好了吗 ？Yeah， kind of， 有一点撅好了， 有一些 还是有的没撅好， 还需要继续练习， 所以还需要继续练习。这还是已经交上作业的同学，还有的没交的呢，是不是 ？Yeah， 每一节的知识点啊，一定要好好的掌握。今天的就交给大家下来进行练习了。好，今天的老友记课程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汉女老师。我们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快乐游 ，Coming up next is。Weekend tours in Beijing. 贞观十五年，红茶随文成公主入藏，后经茶马古道传入海外。十七世纪，武夷茶由海上丝绸之路远渡英伦，成为维多利亚下午茶的主角。一带一路延续丝路辉煌，让世界爱上中国。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竟然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带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One thing I know, that is I know nothing. 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